假，关爱有方，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，从聆听他们的心声开始。 北京时间8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胡礼琛除了宣旨，袁凤有雍正观察晋省立封的密谕，明旨和暗旨宗旨略有不同，他自己也摸不清雍正的意图，因而除了宣旨不肯多说话。现在见众人借酒发作，窘辱田文静，拍糯米的马屁，很觉看不上眼，便慢慢放下酒杯问道：沙令，你这话我不明白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可说得过，己不正不能正人是什么意思啊？田文静双手一躬说道：涂大人，这样愚鲁无知之辈不必和他计较，他不过见我倒运过来打什么人顺风旗，墙倒众人推原是人之常情，哼，想我田某人那么好整治的？告诉你，姓沙的美梦一醒，黄粱难赎，不清理这里的亏空案子，我绝不过汾河。我怎么是愚鲁无知之人了？你魂名杀不尽，做事屈恶上司，敲拨小民，名实相符，所以愚鲁无知。田文静腾得涨红了脸，轻轻地将案一拍：初时查库你狗颠尾巴似的跟着我跑，现在又这副面孔，我还要加上一句，你顽钝无耻。告诉你们诸位，我已经用我的钦差官房封了你们的藩库。田文静和沙本济二人当众反目，唇枪舌剑，已经惊得众人目瞪口呆了。